你为我的世界重新彩绘。 在你身边， 我等待下一刻再相遇的精彩，每天每天越来越爱，逻辑就这么简单， 深情难舍难了，曾经拥有天荒地老，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，这一份情永远难了，原来生才能再度拥抱，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，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，回忆过去痛苦的心

你会爱我吗？眼看真的就要天晴了，一直到痛了从此珍惜了吗？恋爱中越是多变化，越快长大，你很爱我吗？爱我吧。

只是上辈子留下的记号，那个爱过的人能在今生把我找到，不会太寂寞，有些故事不会老。欢迎光临我的独家神话，千年之前我是哪个他，那时候爱的那人最后快乐吗？这是属于我的独家神话，何必在乎他的真或假，心里的时光轻轻轻出发， 柔软的心，我被困在这爱情的迷雾。